灯照。 曾志华得嘅时候，阿煲太都捧到上去啦，算罢啦。佢嗰时以前号称天下第一剑啊嘛，又学过下功夫啊嘛，跟住就通波。 而家系社民联嘅精神领袖嚟噶嘛， 系啊， 精神领袖讲咗嘢不能反对，其实同人民力量不能反对黄一文。 你而家民主党都多鸠鱼噶、你而家话俾我知，我而家要硬净啦，我唔食呢餐饭，几多余嘅事。西环你都入过啦， 陈家洛嗰啲你都表现下，咁我睇你唔系废噶，系咪先？啊，郭嘉麟嗰啲我都更加不屑讲啦，系咪先？嗰啲真系废到无伦。我哋发现咗嘢，人网啲人真系戆鸠嘅。嗱，依家我喺麦讲，人网你不捻嘢系戆鸠嘅。 我想問， 唔係話係我趌佢先啫喎。 嚇！但係跟住佢趌，你話你冇做功課啊嘛？你又趌佢。 大佬佢 做主席冇質素， 冇質素啊！佢真係冇。 未來嘅路線咧，起碼即係佢做主席呢個任。 我四個祝佢好運。 祝邊個好運？祝民主黨好運定祝興姐好運？ 主黨同埋祝興姐好。 清晰啦，你哋又唔插佢。 你我點答你咧？ 你盡量答啦，我都知道你有啲假。 我依家我唔知喎，呢啲內幕嘅嘢你知得多過我啊，係嘛？ 點會啊？佢哋出 T 恤喎，笑死我喎！邊個會肯著民建聯件 T 恤出街咧？ 姐喺社民分裂當中擔任咗個好重要， 都可能有個大嚿撚喺度推啦嚇、我而家公開講嘢，大嚿 推。選舉啊， 幾戇鳩佢，我心屌公民。 封翻住個啰柚先。政治人咧就唔應該成日出律師信告人嘅。 逢星期三晚十點半，桂思傑《政治有新人》。 大家好，我是梁錦祥，你们现在听紧的是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奇拉，我带你环游世界，我骑着高铁，阿妈话我真系变态。冰州牛肉好食，都话好食。 第三節的北上頻道，剛才第二節聽了一首梅艷芳的歌啦，歌名叫做《何日》。咁啊，當大家都 係悼念、 懷念呢個梅艷芳嘅時候咧，就好似真係有樣嘢少咗提嘅，咁啊提一提翻大家啦。 張國榮 佢就係一個少有，仍然係爭取緊平反六四嘅一位女歌手。咁啊，到佢過身嘅之前咧，佢都係拒絕翻大陸即係獻唱嘅梅艷芳。咁啊，香港係一個啦，仲有呢個鄧麗君就喺台灣啦，兩個都係嘅。咁啊，嗱呢樣嘢咧，今時今日就 冇問題啦。 我真係唔知喎，你唔講梅艷芳我都唔知。 O K， 就咁整一轉。 我印象中記得就係佢都係冇翻到去大陸嘅獻唱。咁啊 ，O K， 翻嚟咧就講下啲林林沈沈嘢啦。首先阿馮總係做啲關於頭先， 唔係因為 報紙係 啦，咁啱咧，咁我又即係 Facebook 及不及啦，咁網點就有個網友咧就 po 咗一個新聞出嚟嘅，咁我覺得都有關事啊 ，Eric 兄，咁咧就係話呢個明報咧啊，不嬲都係公信第一噶嘛，除咗牌喎。除咗牌啊， 系嘛？ 嗱，即系如果大家有睇报纸咧，系、啦，就会见到佢喺个明报大隻字上面咧，就有几隻字啦，其中咧就系公信第一个字。 今日嘅事嚟嘅喎， 系啊， okay、 新鲜滚热辣吓，咁啊， 仲出唔出得啊？份报纸？ 出得就上面就冇咗公信第一个几个字啦。 哦， 就因为最新呢一个中大 含义咧， 中大唔系即中大嘅调查嗰度咧，即系咪佢每年都会搞嘅？咁啊，今年就真系输 Q 咗啦，就排第三，第一就南华早报，第二就经济日报。 系 啦，即系明报就再唔系喺呢个调查里边嘅公信第一啦。 哦 ，OK， 呢个都指日可待噶啦。佢除咗呢，呢个我拎除咗呢个， 除咗呢个牌系 明，即系公信呢个名， 公信第一。 系啊，咁啊好，咁我都算有 taste 啊。 系啊， 我真系唯一一份睇嘅就系南华早报啦。系啊，其实我嗰度太好，咁但系你真系冇选择。 相对啦， 相对啦，吓，咁就另外亦都讲讲啦，呢、這个礼拜一呢就其中一位保钓嘅人士啦，杨康啦，咁就失咗踪嘅，其实 被失踪， 系被失踪啦。之后咁啊，星期一其实我都有同一路 keep 住同阿牛就联络，咁我问下佢有冇啲即系有冇啊？有冇啲消息啦？有冇杨康嘅消息啦？咁杨康就星期一咧就喺深圳咧就 disappear 咗嘅 ，OK， 咁后屘就证实咗咧，就被呢个深圳嘅公安咧就捉咗嘅。咁其实咧就阿刁文牛同我讲咧，佢就话应该系国安捉佢嘅。咁咧就刁文牛都分享咗好多消息俾我嘅。咁啊包括咧去到今晚咧，其实咧就佢嘅太太刘莎莎啦，咁其实带住肚嘅吓，就嚟生得噶啦，刘莎莎。咁咧就影咗啲相俾我嘅，咁咧就喺。今晚呢其實即係我哋星期五晚啦，星期五晚即係夜晚嗰陣時啦，星期五嘅夜晚嘅時候呢，佢都仍然呢就喺呢個梅林派出所，咁呢劉莎莎呢就係喺門口呢就打緊地鋪絕食，咁呢就陪住阿楊康嘅，咁亦都影咗幅相俾我呢，係關於有張收據啦，收據收咗1000蚊，但係嗰張收據呢我就唔係太睇得明佢寫住嗰1000蚊係收嚟做乜嘅？我見到楊康個名啦，咁啊跟住就係呢個派出所嘅抌印啦等等啦。咁仲有咧就係一個短信咧就咁寫嘅，呢個咧就喺應該係喺星期四嘅 ，OK。咁星期四嗰日咧就係深圳公安局邊防啊有個 number 啦，咁啊打過電話嚟告知，佢話楊康多次偷越國境。國邊境刑事拘留，目前啊關押喺呢個福田區福榮中路邊防看守拘留所。咁啊，請港府派出代表與楊康會談，並向邊防支隊質詢此事，以保護市民權益。咁啊，呢個咧就係呢個劉莎莎嘅一個短信嚟嘅。咁我哋都。希望佢冇事啦，咁啊，不過楊康就好有經驗嘅啦，其實即係經常都係咁樣捉咗又放，捉咗又放，咁又上翻去咁之如此類，咁啊睇下可唔可以遲啲啦，希望一家人天上啦，咁啊或者揾阿刁文牛咧就安排一下咁啊，揾阿楊康上嚟傾下偈咁樣。 係啊，係啊， 咁其中一位保釣 呢啲咁即係中堅一直堅持嘅社運分子，其實係。 好难得㗎啦。 即唔可以俾佢淡忘囉，即俾啲人去淡忘囉。 係啊，咁讲起啲即中堅分子，咁1月1号香港有游行喎，有冇见到啲咩中堅分子啊？ 11嗰日就其实我有落街嘅，点解呢？咁呢个阿芬我有讲错要纠正下。 好啊， 因为其实本身我哋会帮手嘅原因就係一站网络嘅小说作家啦，咁就几位都上过嚟啦，例如太后啊游戏佢哋啦，咁佢哋自己就夹钱出咗本嘢嘅， 冇错。 咁然之后咧，内容咧就主要系讲述翻一个 合作啦，唔好话夹钱啦。 OK， 咁其实佢哋出咗一本小册子啦，咁十几个小说网络小说家都写咗篇嘢啦。咁嘅内容主要系讲述呢、这个啱啱个终审法院判咗 单程证 事件，咁而就希望关注翻嘅就系话究竟嗰个单程证嘅审批权嘅，系啦。咁所以佢哋就1月1号就。咁啊，借咗我哋个 studio 摆啲嘢啦，咁啊帮我哋手啦。 系 咁啊，话说其实嗰日1月1号咧， 人多唔多咧？ 游行人数唔多嘅，老实讲，就因为我冇留意警方同埋民阵估最后估个数啊。OK， 阿芬如果有机会就 check 翻啦。 好啊， 我一路心目中大嘅估系 around 1.8万到2万左紧。 即系呢个系你嘅， 我估计啦， 估计 系啦，因为第一就嗰、那個行車線係開放得大咗嘅 ，OK， 係 咁啊，連埋個電車路都開嘅 ，OK， 亦都係由遠處維園出發行落去，咁然之後就第二嘅都好快行完，咁啊3点钟到出發，就然之後其實去到我哋呢邊大約天樂里島就5点半到就差唔多到見到龍尾就完啦 ，OK， 2.5个钟到，人又唔算太多嘅， 係 咁而我落到去。即係我落到去幫佢即係 set 嘢啊整嘢嘅時候2点钟，其實我知道感覺呢同過去即係幾次7.1嗰個感覺呢係好唔良好嘅，好唔良好嘅意思就係話你會好奇怪地見到有啲公公婆婆啦，由灣仔方向啦，沿住咁掃每一個街站去攞你哋嘅小冊子啦。攞完嘅小冊子我哋都知道，其實過去我哋大家遊行都知道攞小冊子嘅係齋手捻巢捻成乜嘢都唔理㗎嘛 ,ok。佢哋唔係嘅，佢哋有個袋咁啊 裝晒嘢，即係好似 collect 咁樣嘅。 係啦，咁啊整得好整潔好齊整嘅，唔想整巢咁嘅意欲嘅 ,ok。咁啊第一樣嘢啦，咁啊然之後 佢。咁你諗多咗啊 ,ok。 你知唔知朝头早咧，啲公公婆婆咧，嗰啲免费报纸咧，都系咁样噶。周围去攞， 你可以咁样讲， 入晒， 你可以咁样讲， 跟住卖噶嘛，攞去当废纸。 咁但系我同你都知道，有几何游行，七一又好，咩又好，有几多人咁有心去攞嗰啲嘢去卖啊？ 唔系，可能今年啲公公婆婆即系 艰苦咗。 唔系，个 社会 揾食难咗， 系啦， 咁啊连呢啲都扫埋佢，都系都 可能嘅，系啦。咁啊，第二样嘢就第二样嘢就系，即系我又会发觉嘅系，有好多嗱 ，OK， 我哋喺，因为我哋系企住喺条街度啦，咁啊，你翻去翻行人路度，我企喺度留意咗，我大约企喺条行人路度留意咗廿分钟，因为我开始观察佢哋做嘢，咁我自己发觉嘅系，啊多咗好多系咩咧？就系着住皮鞋。西裤 OK， 咁然之后件 T 恤系摄咗入去嘅 ，ending 就一个手机揸住部手机嘅物体，咁有一两个男人系咁样行过嘅 ，OK， 咁而行过你会见到嘅密度系，净系喺我哋嗰条街度，即系你当系由天乐里一路杀到去球我哋即系 修顿球场， 唔系修顿球场，道路至道嗰个篮球场嘅位置咁，佢来回我见到佢行咗三四次嘅 ，OK， 咁你又觉得佢唔似一个香港人 ？True， 呢啲系呢几呢近期近年嘅游行都成日见到呢啲噶，国安嚟噶嘛？ 你可以咁讲啦，但系。多好多咯，嗰個感覺俾我， okay. 即係過去可能我哋喺七一嘅時候，你大約企到見嘅時候，可能大家都係見到三四個、四五個到，但你嗰日係 唔係因為或者係遊行嘅人數少咧？ 可能 咁你就容易即係顯眼啲咯。 你見到成好似 我見過好多啦，呢啲 四十個咁樣 打招呼我都同佢試過啊， 係啊， 係啊，都係你講嗰隻物體咯。 啊， 啱啱係咪睇翻就話個 民陣。 民阵就有三万，警方就话1.11万啫嘛，玩嘢三条烟， 最高峰期系万一人， 咁嗰二 维园出发就6100， 系啦，咁嗰中间相差个万九就应该就是国安嚟噶啦，所以就咁分别， 系因为佢唔数噶嘛， 系啦， 系咯，咁就 不过要讲讲就系有好似话2000-3000人，但系最尾留喺度嘅， 去咗一阵再讲啦， 留守中环嘅， 因为民阵当 民阵讲就4000人， 叫做预习，类似预习啦， 预演 啦 ，OK。预演就类似一个占领中环咁。 旧年七一嘅时候都演有啦，都有呢个预演。旧 年嗰个就好有 feel 啦， 都系好有 feel 啦。 今年嗰就冇落去啦，因为今年其实游行我眼企喺度啦，游行嘅时候先讲下见到啲咩人啦 ，OK。咁见到范国威嘅 ，OK。咁然之后就邵家臻行过 ，OK。见到咁我依稀立下眼，好似见到梁文道都有行落嚟嘅， 系嘛？ 邵家臻就好明显噶啦，因为有同佢打个招呼咁。 O K， 咁啊，游行嗰个议题上啦 ，O K， 好散噶，其实散得好紧要啊。但我自己有个几强烈嘅感觉就是說什麼，就系话咩？就系话，我啊，先讲应该咁讲，先讲一讲啲团队啦。你照旧所有大部分嘅政党都喺度啦， 倒晒噶啦， 社记有好少人啦，咁就人力啊， 人力有啦， 人力就冇选立法会议员系边个？快必啊，系咪啊？ 系快必， 慢必就系立法会议员， 冇错， 系啦，快必就快必就带队，咁就隔篱就袁利明 ，OK， 咁啊带队，人力咧，老实讲真系声势好大啊！第二样嘢我都估唔到啊，人力有自己嘅监察队啊，即系你见到好似有十几个义工揽晒手章喺个手臂度，写住监察队咁样行，咁我觉得又做得几好嘅，即系成件事就咁讲翻个议题咧，那个议题就系话，我咁即系 O K， 有啲人就当然嗌梁振英落台啦 ，O K， 有啲关于政治啊或者喺个政改方面啦，但系好多好散嘅，有动物权益啊，这两样成 D 100亦都喺度啦， 例牌啦。 咁反而我觉得嘅系话，因为纯粹嗰本讲嘅消杀纸嚟讲啦，佢哋派嘅时候，因为其实集中于喺嗰个内地同香港人个矛盾嘅问题啊嘛。其实我觉得呢个问题咧。喺嗰個遊行嘅路嗰啲人嘅身上咧，你會見到我咁樣講，有三四成人係掰呢個通嘅。OK， 因為 掰邊個通？ 掰係關乎於可能係內地同香港人之間嘅矛盾嘅。 OK， 即係其實都幾諷刺嘅，就係話冇人會覺得係個政府嘅問題。 而反而个针对点仍然都系着重于喺好多嘅 强国人、 内地人嘅身上啦。OK， 因为好多人都话：，诶、我唔嘥你哋啦，但系绝对认同系应该踢走佢哋咁样讲。 OK， 咁我觉得几奇怪件事嘅，系 咧。其中我冇去啦，冇去原因啊，其实都系头先你讲过啦，就系、个议题好似好难聚焦到。咁、民阵嗰、official 嘅 topic 咧，就系、立即。落實真普選，公民提名就冇篩選嘅。咁、但係即係預計到同你頭先講嘅差唔多啦，就係亦都有好多其他嘅議題啦。咁有啲議題亦都未必啱我口味啦。 例如咧， 譬如話見到有啲叫做反蝗蟲大遊行啦，即係嗰啲咁樣啦。咁所以我最後都係決定即係都係冇去啦。咁人數其實少係預咗嘅，咁三萬我覺得就 其實咁嘅氣氛，我覺得又比較想仲多。 差唔多啦， 差唔多 咁樣嚇。咁但係呢個就成功與失敗。咁搞嘅嗰啲梗係話成功㗎啦，咁仲有一個不得不提嘅就係今年有一個喺遊行嘅期間就有一個投票啦，就係呢、這個 電子公投嘛， 電子公投啦，即係由呢個佔中嗰邊去搞啦，咁、就電腦有電其實職場都有投票啦， 係啊， 跟住電腦有啦，跟有網站啦，亦都有 apps 啦，咁就我都有投到票嘅、，OK， 咁最後出嚟就6万多人啦，6万多人就又係各自解讀啦。咁建制就话即系冇代表性啦，太少人啦， 600万都未都冇投票。 咁但系就搞嗰啲啊，梗系话好捻多人啦， 梗系咯， 咁又系又喺度 各自表述啦， 各自表述啦。咁六万几人嘅结果就系90%嘅人咧，都系即系听讲好似系咪90几%嘅人咧，就系都系即系支持要有呢个公民投公民提名嘅。OK， 咁但即係睇下點啦，咁、但係就今年都算係少人嘅，即係個遊行就 差。我覺得咁嘅氣氛係即係算咁，因為 一從來都係少嘅，咁講咁啊咁啊。第二樣嘢嘅係，正如 Kelvin 所講，我都有少少 surprise 啦，就係話即係我自己大致上睇到啲人嗰個密度啊，成咁啊，咁我都覺得有。一兩萬算係咁噶啦，即係有 咁啦，咁嘅氣氛之下，係咪先個市又唔係好跌？不過最尾嗰樣嘢就係、是，如果想知道有啲咩人、有啲咩團體咧，咁其實就係有要講阿 So Red 阿坡哥，咁咧佢哋團隊咧就係、是、拍低曬佢有兩段 YouTube 咧，就成哇幾粒鐘嘅，咁大家就上網 YouTube 揾翻元旦大遊行嘅沿途訪問啦，阿坡哥都。訪問好多人啊，訪問曬，即係佢可能佢已經訪問咗2-3万人，基本上咁啊，所以大家都去show rec 嗰度啊，留意下。 OK， 好啊，咁啊又翻翻嚟內地啦，咁啊啱啱亦都有單新聞都可以自己講下嘅，就係、是、駐三藩市嘅中國領事館咧，就喺元旦咧。我唔覺得係縱火嚟嘅喎， 慶祝嚟嘅喎，呢個係嘛？ 放煙花嚟， 我覺得係 新年咁啊，同你慶祝。 應該就唔係燃燒彈嘅， 係 汽油彈應該就唔， 但係就唔覺意就燒著咗，咁個領事館咧就辣著咗啦。 唔係呢個咪增咩振興 GDP 啊嘛？你燒著咗又起過，不過 美國 GDP 嚟嘅， 唔係係請嗰啲內地工人同埋基建啊。 咁啊燒著咗啦。咁人啊未捉到啦，咁成個領事館就窿曬啦， 窿曬真係。 跟住就中方就表示嚴厲譴責啦。 哇，好嚴厲啊！ 就話呢個美國嘅即係三藩市政府就嗰、那個警力辦事不力， 辦事不力啊， 冇幫佢睇實， 係啦。 咁就提出抗議啦。 係啦，就覺得因為根據美國咁大嘅國家，佢哋嘅監控。街上監控嘅程度應該係做得好好好先進嘅， 即係佢當咗全部啲國家都係 佢咁樣 極權咁樣啊，1984嗰只 全部都有 CCTV， 有通街都有 CCTV 嘅咁樣，咁所以就冇理由捉唔到人嘅， 咪啦， 即係明玩。 唔係同埋最正確，佢你唔一定要捉到真，你都要捉到人，即係你交人咯，好似就係你交人啦， 即係係咁要同我捉幾個出嚟， 係啦， 咁火燭。咁啊，跟住就而家就即係揣測緊係咩人做啦， 係啦，中方啊強烈譴責緊呢件事啦， 係啦，包括有西藏同西藏有關啦， 日本又有揣測過啦，都係架仔訂嘅咧， 去到咁遠水路， 咁架仔都可以訂噶嘛，咁你都頂你唔順啦，咪訂兩個，訂兩個玻璃樽嚇，咁啊同你慶祝下啦。 會唔會係周永康啲人啊？ 嚇，又得，係啊，咁所以就 肥仔欣啊， 係啊，肥仔欣 咁多咁多親家嘅 都得喎，親家都好難估，好難估。咁誒呢個就 都唔係第一次啦， 兩樣嘢啦，我諗啊，令我諗起就係其實爱唔爱国，即系有时会睇你点睇。有时即系譬如话抌咗个，你睇到个反应。我最有兴趣观察系个反应咯。 我会咁样拎嚟对比嘅，就系1999年嘅时期啦。美国抌错咗一粒炸弹，落 克林顿年代， 南斯拉夫嘅驻中国大使馆啦。 系 咁，事隔咗都成15年啦。OK， 你会见到当年嘅中方嘅处理手法就系好低调啦。OK， 完全系即系大家算下倾咗 OK 算数，咁而美国亦都认咗系 错，所以咪今次咪强咯。 決定啦，但你睇咗15年後之後， 嘈到你拆天， 有一條 land 係啦，係而家要求賠償嘅，即係包括咧，仲要係咩精神上啊、心理上，都雷霸咁樣而家直情。 唔係你好有大陸嗰啲大款 feel 噶，就係你冇錢嘅時期，算啦，咁你還翻啲咪算，即係台底傾完。但係你當你有錢嘅時候，咩啊？你搞鳩我，我定屌拆你，係咁樣講嘅，即係你嗰個通係。你搞緊我嘛而家，喂大佬你幫我查啦，你唔係唔查咁，即係你完全離晒譜。 OK， 所以有時國愛國呢，即係我就又從另外一個角度睇啦，愛唔愛國呢其實就真係唔係講嘅。咁有時就譬如話從呢啲咁嘅事件，其實有時可以體現到你自己係咪愛國啦。譬如首先你可以睇下，即係你自己會問返下你自己嘅感覺，譬如話哇你見到啲咁嘅新聞嘅時候，你係憤怒啊，因为觉得好国际啊，因为好幸灾乐祸嘅感觉，咁呢个就可以体现到你国唔爱唔爱国。即系譬如话，如果有朝一日咧，你作为一个中国人，你见到，咦唔系，太平洋真系打咯，如果真系，咁究竟你系想中国赢嘅输咧？ 哇！ 咁呢个你问自己咧，其实就到时你就可以即系 了解到 你自己系爱唔爱国咯，吓、即系其实都几多中国人系。或者系想中国输嘅， 我都想 输，系咪先？即系咁样，系啊，即系咁样。咁你又，你个爱国心有啲问题啦，吓，咁即系可以自己要谂。 但系呢单嘢我真系觉得好羞耻嘅，即系我觉得羞耻嘅原因就系话，即系你外交部讲嗰啲嘢，我哋头先 唔系，但系有一句说话我啱听嘅，吓，就系话确定咗呢单嘢咧，唔系一单恐怖袭击嚟嘅， 系啊， 我绝对系，系因为最恐怖，系根本系即系最恐怖嗰个， 即系佢 俾人袭击啫嘛，即系咁样，系要吓，即系最恐怖嗰俾人袭击，吓就唔系恐怖袭击嚟嘅。 唔系，但系我觉得好羞耻嘅就系话，即系 OK， 你堂堂一个大国咁计啦，你真系讲你一个外交部，你对住全世界，你去讲嗰啲说话。喂，真係低能到無倫㗎 ,ok, 你唔可以話人哋好先進嘅國家套用返你身上，所有嘅監控嘅設備應該喺條街度好撚先進，你應該撚定揾到個人。即喂大佬啊，人哋唔等同於你啊，仆街，你唔扭當撚咗你自己係大爺先得㗎。 我真係當你大爺嚟㗎。我 好撚好撚無奈。 總之就美國要交人出嚟囉。 係 囉。係囉。咁就其實呢個唔係淨係發生喺中國身上嘅，即係你譬如話見到最近嘅俄羅斯其實都係啊，好令人擔憂啦，即係個冬季奧運會啦，喺呢個Sochi啊，因為Sochi啊唔知咩。咁啊呢個地方啦，咁啊跟住喺Volgograd 呢就已經係發生過多兩宗嘅即係自殺式炸彈啦，一單喺架車，一單就喺個大樓入面嘅。咁啊其實今日我哋做緊節目嘅時候呢，就喺俄羅斯嗰邊呢，就喺達吉斯坦呢，其實亦都係就殺咗兩個即係緝捕咗兩個疑犯，但嗰兩個疑犯唔係同 Volgograd 呢個炸彈案有關嘅，係同翻2010年喺莫斯科嘅幾個炸彈案係有關嘅。咁就但係就 即係七寶鐘就殺咗佢哋啦。咁其實係咪嗰兩個做真係唔知嘅，因為我諗最近即係呢個可以題外話講下啦。因為俄羅斯受嘅壓力亦都好大啦，因為佢即將喺二月份就會舉辦嗰個冬季奧運會啦。咁所有人都擔心嗰個 security 問題。呢個擔心係絕對有理由啊，因為第一就係俄羅斯嗰個保安系統係真係有問題嘅。即係唔同中國啊，即係中國可以一搞一啲運動嘅時候，我哋都見證過啦，遇神殺神，遇佛殺佛噶嘛。咁俄羅斯就俾人哋個感覺就係成個冬季奧運會個保安個系統咧，係好似基本上未準備好咁樣嘅。咁當然啦，發生咗喺 Volgograd 嘅兩個即係炸彈案之後，就全部嘢就總動員啦。咁軍亦都派好多軍隊啦，咁已經開始就要開始做嘢啦。因為呢個係喺早一兩年，我記得亦都係一個滑雪嘅唔知咩運動會咧，喺俄羅斯舉行咧，即係唔知英國因為美國隊咧，有啲成員咧到步去到機場咧，那個機場即刻爆炸，咁所以係有啲運動員係見證過呢啲嘢，所以係好撚驚嘅，大家都好撚驚。咁但係呢個喺驚嘅同時，其實亦都可以心即係可以從另外一樣嘢去反思啦。就今時今日，即係譬如話。我經常譬如話喺另外嘅足球節目都成日講有兩個組織係好不知所謂嘅，一個就係即係奧委會啦 ，OK， 一個咧就係呢個國際足協啦。即係我成日都講嘅就係以前起碼你會再即係你以前如果你將會將個世界盃或者將個奧運會交託俾一個國家。主辦嘅之前呢，其實你係要佢達到好多條件㗎嘛，包括呢啲包括保安啦、或者包括就係你對人權啊所有嘢嗰個體現啦，其實點解要去關注嗰個國家嘅人權啊或者民主啊或者自由呢？第一呢個係一個普世價值，第二係乜嘢呢？第二就係話喂，好似而家今時今日咁樣，所有呢啲嘢 ignore 曬嘅時候呢，你就會走咗個咩效果出嚟呢？就係、所謂嗰啲叫做恐怖分子呢，就會趁住你呢啲咁嘅運動會即將舉行嘅時候呢， 搞事 就去搞事，因為要引起嗰、 注意 嗰、個國際關注㗎嘛。OK， 但係我想講嘅就係嗰個係所謂恐怖分子，因為即係呢個同你以前細個睇中原，唔係睇呢個古龍同呢、這個即係金庸嘅小説係一樣嘅啫。乜嘢叫正，咩叫邪，任得你講嘅。《倚天屠龍記》入面嘅邊個啊？周子若係邪道抑或係正道，係任你講嘅。因為喂大佬啊，嗰、那個譬如話你講緊俄羅斯嗰個恐怖分子嘅背景，所謂叫做恐怖分子，大部分就係因為車臣嘅問題啦，達吉斯坦嘅問題啦，喂。同埋宗教嘅問題啦，因為俄羅斯基本上一個東正教啦，但係佢嗰個問題就係咩？佢有好多而家佔領緊嘅領土，仲係伊斯蘭教噶嘛，而佢亦都冇俾一個尊重俾伊斯蘭。呢、這個其實亦都相對同中國嗰、那個即係好似 撞嘅問題， 呢、這個新疆啊、維吾爾族啊嗰個問題係相類似嘅。咁所以嗰個問題就係話，今時今日就係、因為可能因為貪污啦，因為著數啦，因為好多唔知種種嘅原因啦，你係 ignore 曬所有一啲應該舉辦一個運動會而應該具備嘅條件咧，所有都唔再理。咁然之後咧就交託俾一個咁嘅國家，所以即係站喺我哋作為球迷嚟講咧，呢、這個即係俄羅斯嘅世界盃咧係極度令人煩厭嘅，即係我覺得係冇理由去俾佢申辦嘅。 但我應該 咁啊，冇辦法啦。但今日個世界就係咁咯。 但好撐嘅就係中國去申辦呢啲咯，或者主辦曬包攬曬咯。 我唔係咁睇咯，即係如果 好穩陣、啊。 我嘅唔係我呢個 OK 攞嚟開玩笑可以，但係如果你話我即係你話我哋希望藉住一個世界嘅運動會 OK。而令到嗰個國家可以有啲可以喺人權啊、喺自由方面作出一啲改變啊，或者一啲進步啊，咁我覺得呢個係應該要咁做。我 哋都變曬商機 啊！咁但係即係簡單講嘅就係奧委會失職，國際足協亦都失職咯。即係如果喺咁嘅角度去睇就 嚇。 OK， 翻嚟講下最後一個啦，都係要講下噶啦，都要講翻習總嘅買包事件、 啊。哇！呢單個案精彩。 咁啊，發生喺呢個北京西城區月壇北街嘅慶豐包子鋪月雲店、月壇店。OK， 發生咩事咧？ 咁咧就 发生咗咩事？一位特殊嘅顾客， 嗯， 党嘅总书记，国家主席， 系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就喺2013年12月28日，哇！呢个时候真系要值得纪念。中午大约12:20左右咧， 系 就系帮衬呢间庆丰包子铺， 嗯 ，OK， 咁咧就买咗个餐。咁啊，经过大约系咁嘅， 系 咁喺12:20咧，突然间咧就有架银白色嘅面包车就停低咗喺门口啦，喺庆丰包子铺呢度咧就停咗喺门口，咁就冇军队，亦都冇戒严噶，咁咧就习近平咧就同几个人咧就落车，咁啊入咗去呢间包子店啦。咁啊，当时其实咧食饭时间嚟噶，12:00几，冇多人入边。咁啊，首先就啲人一见到就去。呢、這个唔系杂种嚟嘅咩？ 咦，样喎，咁熟口面嘅。 系啦，咁跟住咧就所有人恶啦，跟住就跟住梗系啊， 杂种啊！ 中国人都系咁啦，咪围晒过去咯，拎出手机啦，开始影相。 我呢普世价值嚟嘅呢个。 咁啊，杂种就都预咗你影噶啦，咁跟住然之后咧就杂种咧就会走咗过去呢、這个即系 柜面 呢个买票啊点餐嗰度啦，咁嗰位咧咁就即系准备排队啦。 系 咁啊，第一个上去嘅服务员咧，嗰、那个服务员就叫何焕丽嘅。O.K. 都系有个焕字嘅，都系同阿习夫人系一样，有个焕字嘅。咁咧就 亦都有个例子。 佢第一句说话同阿习总讲嘅就话：你系咪都唔使排队啦？习总系咪先？ 系啊， 系啦，即系嗱，呢、這个就系一个即系 个人嘅文化， 唔系好一个好一个直觉嚟嘅，唔系一个自然反应嚟嘅。大人物梗系唔使排队啦， 系咯， 系咪先？即系譬如呢个包子店嘅老板嚟到食包，你又使唔使排队啊？ 系 啊，唔卵使啊！哇，大佬杂种都使排，咁但系杂种就话都唔系嘅，我就同大家一齐都排队啦，咁嘢啦。咁跟住然之后咧，咁啊大家排队咁啊，见到就其实有条视频嘅， 系 嗰条视频就有呕上去嘅 ，OK， 咁啊好多人睇噶， 坚 噶，咁啊坚噶，即系即系嗱，你睇到个铺排就系冇电视台嘅人喺度嘅 ，OK， 暂、时都睇唔到有电视台嘅， 系 电视台报道成单新闻咧，就大部分都系用照片嘅、照片咧就都系啲老百姓即系分发出喺微博嗰度啊，或者仲有啲视频咧就系即系啲老百姓拍嘅啫，当时喺店入边嗰啲顾客拍嘅，咁跟住然之后咧就。见到佢排队啦，排到埋去呢，咁啊习总就问啦，佢就话啊嗰啲即係边个馅会好食啲呢，即係啲包有唔同嘅馅㗎嘛，譬如有三鲜啊，有呢、這个仲有啊猪肉啊或者羊肉包啊咩都有㗎嘛，咁跟住呢就有个顾客同佢讲，佢就话大葱馅啊，即係北京大葱好出名㗎嘛，咁就大葱馅啊几好㗎，咁啊咁跟住呢个顾客推荐咗之后呢，咁啊集中啊，咁啊咁啊同我嚟二两啦，二两就大葱馅嘅包子，咁跟住然之后呢就跟住嗰个卖票俾嗰个就问啦，佢话使唔使嚟啲蔬菜啊，咁我哋呢度有菠菜啦、芥菜啦，十几种咁啦，咁啊集中就咁啊，咁同我嚟一份芥菜啦 ,ok, 咁呢就总共呢，嗱佢就买咗成个餐就买咩呢，嗱，佢一張票咧好值錢嘅嚇，咁張票號咧就係513號、啊，即係大家樂嗰啲都有票啦。咁然之後咧就購票時間就12:21:16， 嗯 ，OK。咁然之後咧就買咗三樣嘢，就係二兩大葱肉餡包子， 係， 同埋一份炒乾， 炒乾， 即係潤啦 ，OK。咁啊，仲有一份咧就係芥菜， 係， 總值咧就21蚊， 嗯， 咁啊。习总咧就攞咗一张20蚊 纸， 同埋一张5蚊，咁啊攞出嚟咁啊找翻4蚊，咁啊找翻俾佢啦。咁跟住之后，跟住咧就就服务员就叫佢啦，埋去个位度坐啦。咁佢嗰个位而家就哇 耐 嚟啦， 影相 讲下个位啦。咁啊坐低咗，咁啊跟住咧就啲人整好咗个餐俾佢啦。咁跟住咧就递过去俾佢食啦。咁食嘅过程里面呢就啊头先何焕丽呢啊因为佢店长嚟㗎嘛，咁佢就 即係梗係話習總嚟到，咁梗係就招呼好啲啦。咁跟住又陪佢傾下偈啦。咁跟住咧就習總就問佢話：，店裏邊嗰啲食品咧，嗰、那個原材料係邊度嚟嘅咁樣？安全有冇保證啊？咁樣咁啊，阿何店長就話：佢話總書記你放心啊，我哋嗰啲原料咧就。都系佢话从呢个即系源头到餐桌咧，都系全程系安全嘅， 好安全。 咁咧，阿何店长话呢个普普，佢个手机咧系有一啲相咧，咁咧就即刻可以俾阿习总睇噶， 厉害厉害！ 睇我部手机相咧，有啲咧系材料加工厂嘅照片嚟嘅，咁就俾阿习总睇，咁睇到咧嗰个材料加工厂咧就好干净啦，即系卫生环境又几好啦，咁啊。总书记听到咧就点点头，觉得就好满意啦。 好， 咁佢就话食品安全就最重要， 系 老百姓食得放心，我哋就最关心啦。咁样，咁啊搞咗一轮，咁食完之后咧，12:09即系逗留咗大约25分钟到啦。咁啊就食完啦，咁咧就离开。咁啊离开最后讲嘅一句说话就系、是。大家辛苦啦， 辛苦啦， 咁咧就走咗啦。咁啊，发生呢件事件都几邪门嘅，即系 点解咧？ 咁啊，首先好，唔系首先啊，即系跟住好多人铺晒嘢出嚟啦，咁跟住有好多人又好多当日喺现场见到嘅人，亦都喺微博度就写好多意见啦，又话啊，习总食嘢好干净啊。即系食完之后一条菜都冇剩啊咁样啊，咁啊舐晒咁样先 舐到尽啊， 舐到尽系啦，冇错啦。咁啊，跟住咧就走咗之后咧，咁啊呢间吓喺西城区嘅月坛北街嘅庆功包子铺咧，以后就成为北京嘅其中一个 神店 景点啊，神店。咁你去旅游咧？咁有几样嘢係可以做嘅，首先就係坐下习总嗰张 龙椅啦。 虽然 但係但係呢已经话俾你听，喺即时呢你而家坐呢已经坐唔到啦，嗰张係仿嘅。 仿嘅。 因为呢 咪其实仿咪即係你隔日张凳摆喺 度。因为佢坐过嗰张呢係已经拎走咗啦。 丢弃咗。 啊仲攞嚟拍卖係咪先，咁啊咁大家等拍卖啦。 应该有几百张佢拎出嚟。 咁啊跟住第二日呢，哇好多人去呢间店 ,ok, 包括呢吴家咋有啲呢喺武汉特登搭个高铁。 哇 特登去北京再去西城。哇西城好撚远㗎大佬其实。啊即东城大家有咗多，西城区都好撚劈下㗎，冇乜人㗎。 3-4环系唔算。 我真唔好记得几多环,ok。咁啊但即总系劈嘅地方啦。咁就总系就好多，哇好多特登搭高铁。就话压返个而家叫做呢就叫做集大大餐。 集大大 餐。Okay, 哇集大大餐价值$21就是2两大葱肉馅包子一份炒肝同埋一份芥菜。咁、呢个我諗迟啲就劲过无家菜㗎啦。直情集大大餐你可以直情可以即係开遍全国。 享誉盛名。 遍地开花。喂 这单嘢呢諗起呢。 是 唔係，首先問一問傑斯嘢先。 係。 你自己覺得會唔會係做出嚟嘅？ 做出嚟？ 定係特登？ 嗱，有幾樣，唔係，梗係特登㗎啦，黐線。 即係冇一個既定之下係落去。 係。嗱，有幾樣嘢，其實你睇佢視頻咧，佢真係排隊嘅。咁係排喺前面有一個女仔嚟嘅，如果冇記錯。咁後面嗰個好肯定，嗰、那個就男人嚟嘅。 保镖 租好大隻下嘅，系啦，咁嗰个可能系保镖啦。咁有啲人就话，即系周边其实好多，其实就系便装公安啦，就好似你游行嗰啲咧，公安嚟噶啦。OK， 咁就即系唔知边个系啦。咁有啲人咁样解读嘅。咁其实另外一个解读，我就觉得系咁咯。 系， 即系如果譬如嗱，如果我喺现场，我会点咧？即系如果我突然间哇，习总嚟咗啊，我一定埋去做咩咧？第一个动作吓， 握手， 搣佢。屌你一只流噶啦，咪玩嘢啊，靓仔！咁多人扮，你真系扮习总，你系咪嗰个四川个女人啊？再讲个扮老婆爆，你癫捻咗啊？习总你都扮，搣鸠佢，系咪先？嚟俾我就会系咁啊！喂，你唔好拉我噶，系咪先？咁我就会即系、就是、我会疑问系真定假咯。 系 OK， 咁同埋咧，你其实搣完佢都验唔到噶。 係咪先？因為佢六七個替身，係咪假嘅？習近平有大把，你都唔知呢個係真定假嘅。呢、個亦都冇得稽考。 唔係令我，因為令我諗起個單，啱啱係咪上係咪都係上年發生啊？ 係 搭的士事件啊嘛。 係咯，係咯， 我諗起嗰單嘢。 係喎，你都提起我喎，即係習咗係有鋪咁嘅微博。 係啊，就係諗 人 又嚟過。 係啦，咁啊，係搭個的士啦，買個包啦，嗱，即係喺微博上面咧就有一個咁嘅有一種咁嘅聲音嘅，種聲音就係話咩咧？有啲人就話：喂，你再阿習總，你再咁搞落去，你真係逼到啲官反你嘅啫喎。 係啦， 你點跟啊？咁緊查。 之前搭的士就話：你搭的士，咁我點啊？我架 Benz 上咗 呢 出嚟嘅。 呢單新聞對所有中國嘅官 震撼啊！ 噩夢嚟噶嘛？喂，大佬啊，點買包啊？嗱，其實有跡可尋嘅，話俾你聽，最近咧喺。習總買包之前呢，嗱你話係咪營造呢、我相信都係呀，因為你嗱呢、個都係因為四風問題、OK， 節儉嘛，大家要做一種好節儉嘅風氣出嚟呀、最近呢其實呢喺我記得四川啊喺湖北啊全部都發生過，就係有啲有突然間報道就當地個省委書記突然間我有一日見到佢喺地鐵站度排隊搭地鐵喎、咁樣喎、咁但係嗰啲新聞就好撚假嘅，因為點解呢？你要諗下一樣嘢，嗱點解啲官會好撚會好撚覺得好撚大鑊啊？即係大佬，如果我係做官嘅，我就會覺得習總你真係唔好玩咁撚大啦！你去買包食 ，OK？ 你一入門口，所有人認得你。我做個芝麻綠豆官，唔到貪污嗰日啊！哇！ 都冇人知系边个？ 小三嗰啲视频拱捻晒上微博，都冇人知系官嚟噶嘛？ 系 咁你叫我点做先？嗱，我可以入去买包，但系冇人认得我、啊。咁样我 call 咧买传媒去，你又话我造假，系咪先？点做啊，大佬？系咪先？好难搞喎、啊，呢、這个嘢真系。咁、所以即系网上就有一种声音咯，就觉得习总你真系做过咗咯，即系你咁样做落去，你斩兵喺度啲官反嘅啫， 即系舐到太尽啦。 点跟先？好大镬噶嘛咁样，咁同埋就系你下铺又要谂下啦，你下铺做乜烂嘢先？系咪先啊？的士你又搭过啦，包你又食喺过啦。 嗱，我咁睇嘅， 你一系就即系就做啲大家都开心嘅嘢，譬如阿习总你有一个晚去 KTV， 系 咪先？咁大家开心啦。啲習總都係 KTV 啊！唉，我哋都咁啊，唔等得同啊，係咪揼骨都好啊，捻腳都好啊，仆街成日做埋啲咁啲厭惡性嘅嘢，係咪先？ 你至少係正正講咗我諗嘅嘢，即係我點？我從一個政治 show 去睇啦，即係嗱，如果你講起一啲咁樣嘅个叫话首长去做啲亲民动作，咁香港嘅梗系会一定会仲系谂起肥鹏啦，系咪先？咁啊，肥鹏就15年前嘅， 系嗰个经典啦。 系啦，咁 OK 啦，咁紧要即系你，我哋上集都讲过，喂，自己习近平而家做翻啲当代政治嘅嘢，都唔似。咁但系咧，嗱，即系好似杰斯，我就同杰斯谂嘅完全一样啊。嗱，呢段咧就简单就系话讲翻嗰件事咧，就好快咁读啦，就习主席曾经做过啲椅子就已经被店家收起嚟啦，不过仍有好多顾客上嚟店度合影。咁啊喺呢个店铺里边咧就明知习主席嘅就餐嘅桌椅都被替换啦，但不少顾客咧就即系等嚟等影相。而猪肉大葱包子、炒肝同埋芥菜组成嘅习主席套餐咧，仍系店里边最火红嘅套餐。 系 咁，我谂啦，呢啲即系要逐样嚟咯。你嗱呢、這个即系如果你觉得咁样已经系进步好多咧，就实在还未够。如果有一日你见到一份报纸个标题嗱都系呢段嘢啫，我执少少字就系话习主席曾经坐过的女。而被店家收起落了不过很多顾客迎来店内合影昨晚在日月 X 街的骨场中明知习主席就餐的床已经被替换、仍有不少顾客在新床旁边影相而脱衣舞口胶颜色的习主席套餐仍是店内最火的套餐这样就怎 样是这样那条女真的没命啊被他搞到那条女是不是过我再搞他啦是不是屌你老母慰安妇都不能掂搞个慰安妇喂大佬，習總搞完起码有五亿人走去搞佢，系啊！喂大佬，真系唔生性命揾我啦呢嘢，系啊！喂，所以喂谂谂下就習總唔好去搞啦， 都系冇， 系啊！ 等你生路 啊！捻脚要捻大镬啊！ 捻 脚 哇！捻脚 嗰个技师， 捻咗四亿只脚， 屌你老母生咗十只手出都唔够捻啊！个个真系搵嚟捻，系咪先？喂，仲有，你知嗰啲人喂，哇哇，阿八路仔。 你练过啊？ 就就嗰只 失重啊，都嚼啦。 系， 诶，给我连连给我抽一下，好嘛？啊，或者系选下佢，系嘛，都得。哇，屌你老，即系搞死嗰条女啫。 咁真系好难做。 系啊，所以都系拣，都系都啱嘅。杂种系体察民情啊，即系搞食物算啦， 或者轻松嘢咯。 人啊，嗰 啲简单嘢啊。 系啊，咁但系咧，嗱个餐单都未讲完啊，呢个杂大大单餐单咧。网上就有人咁样解读嘅，呢个餐单唔系非一般餐单嚟嘅。 有谂过。头 先我哋讲过系咩啊？ 两就系猪肉 馅、大葱肉馅包， 系 同埋呢个一份炒肝，同埋一份芥菜啦。 系 咁佢有啲喺网上咧，有啲人咁讲，就系、是、今次系深思熟虑嘅。嗱，你头先阿的总话。是不是不觉意入去那间嘢噶？咁咧网民咧就话，梗唔系啦，有部署噶。咁多间嘢唔拣，拣一间叫庆丰包子店。庆丰两个字，普通话怎么说啊？ 系 千峰啊嘛。 系 千峰即系咩啊？清风咯，两袖清风。O K， 咁仲有咧就系、是、咧，点解乜嘢唔嗌嗌碟炒肝咧？ 点解咧？ 被煎紧咗炒肝嘛，炒肝咪都炒肝布咯，即系炒身肝布嘅啦。咁咪就话仲有啊，啊点解有咁多菜，又菠菜，又十几种菜 都唔拣， 系要叫芥菜咧？借菜即戒财啊叫你管、 哦、 戒咗啲财佢。OK， 咁仲有一个我就唔好明啦，豬肉大葱包子呢就解作1200，咁、我就唔知啦。咁仲有就係个价钱啦，价钱几多钱、 哦哦、一清系咪 系一清二百，知唔知 葱系青色㗎嘛、 哦、 包同埋豬肉都系白㗎咯，咁咪。 哦系喎、哦、啊呢、這个系啱啊啱啊都啱啊、即系一清 就二百 啦。咁然之后跟住买几多钱啊佢 21 皮。 点解呢 网上解就是、不管37、21一定要反贪到底。成个解晒， 哇！ 真系精彩咯， 大大好嘅， 无论啊，系啊，咁所以真系，哇！真系顶佢唔顺，所以呢个习近平工程啊，真系非同小可噶，全部嘢系即系设定好晒，同呢、這个。即系去月球登陆系一样噶，零失误， 零失误， 帮你计好晒数嘅。 系 嗱，咁我啊觉得咁啦，即系亦都要帮我哋个特首要谂啦。 点啊？佢又要 唔系都系 嘅，都系。 习总买完包，咁啊， 跟啦要， 要跟啦。嗱，咁你唔跟唔掂，包特首都系即系一个市长嚟噶嘛？ 系啊， 系咪先？咁你有咩好提议咧？ 咁嗱，如果买包香港都系麦当劳啦， 老 麦啦，牡丹楼。 系啦，我觉得嗱，咁又系啦，你要拣嗱， 边间？ 我觉得几种条件，唔系有几种条件啦。嗱，你我就会从一个角度去睇啦，就 系 从翻即系近即系最近一年啦，特首去亲呢个咩啊？我咪好中意开嗰啲 会堂啊，啲咩嘢啊，社会区啊， 搞到走都走唔到嘅，系咪先？即系人落即系咩咩咩， 人声鼎沸， 人声鼎沸噶嘛， 又掉嘢， 有嗰啲黄达啊，乜捻嘢啊， 啲垃圾 啊，文苑啊，呢啲咪成搞你。咁所以嗱，买咁你买包真系，首先大家冇反对啊，高度危险噶啦。咁你首先我觉得有几样嘢要注意啦 ，location 一定要注意啦。 冇错， 系啦 ，location 其实系极度难谂嘅，真系觉得。 嗯 啊，即系人烟稠密地方 ，OK， 尖沙咀、中环、湾仔、旺角，所有你都不能考虑嘅， 太多人 ，OK， 因为太多人啦 ，OK， 仲有就 东龙岛有冇啊？麦当劳 系咯， 冇麦当劳 嘅，政府最好玩麦当劳就喺政府总部啦，最好啦，系咪先？咁你所以呢个系难谂嘅，即系我都真系谂唔到有咩，但系 西环附近应该有麦当劳嘅， 西环附近，我觉得都未必啊， 系啊。 你真系唔好搞到西环啦，西环喂西环同你讲，你唔好搞到我啦，大佬，屌你老母，你真系引晒啲人过嚟， 搵食行远啲啦， 行远啦，屌你老母，你买猫嚟嘅事啊，仆街，你知唔知自己好捻样衰噶？ 佢又 系啦，所以佢好难谂嘅。但系仲有两样嘢咧，我就一定要提咗佢嘅，一定要做嘅。第一样嘢就系远离呢个 IKEA。 系， 系咪先？ 系 你因为你买包嘅时候， 隔篱嗰个 就冇得冚噶啦。你一入咗去，啲人就两只鹰喺嗰度啊。跟住，如果你隔篱有间 IKEA， 大捻镬啦， 系啦， 全部人冲晒 IKEA 度买咩啊？买罗布西啊！跟住咪掟交佢啦，系咪先？系咪先？咁又好捻大镬啊嘛，系咪先？ 咁要避 IKEA， 系啦。仲有就系、是，仲有啦。第三样，你一定要揾到间老麦最好最好啦，系有后门咯。 即係你走嘅時候起碼有個後門走啦，係咪先？咁仲有就係 check 清楚曬啲店員啦，有冇社記嗰啲僆仔喺度，即係有冇社記僆仔喺度做麥當勞啦？因為你如果唔係，譬如話你撞到好似金英咁嘅物體， 佢諗佢要籌旗啦，麥當勞 特首你食咩啊？特首，佢同你諗埋啊，兒童套餐啦，呢期送路冇西啊，仲可以調你啊！我哋系咪先又大卵王？系咪先？唔系送老西都话送老西啦，系咪先？咁你真系好卵大王啊！咁所以佢其实比阿习总系更加危险咯。即系我净系谂到真系大王， 好难搞， 好难搞啊！呢个嘢 吓 系啊，系啊！即系我哋今晚就唔系唔系谂得太具体， 我都好难。 但我觉得系应该要谂一个计划出嚟俾特首嘅。 系 OK， 因为佢迟咗一定要做啦，买包呢样嘢，因为阿习总做咗。咁所以睇下啲网友，大家听嘅网友，大家俾啲意见咯，即系睇下可唔可以帮佢手啦。 好难，好难， 好难搞噶，买包你边度买？ 咁咪买乜啊？咁啊，习总买包啊！所以第一个屌佢嗰一定系梁振英，梁振英嘅心一定系屌习总嘅，话俾你听。你咪玩到咁卵大先？ 屌你，我点捻买包啊？ 系咪先？你去饭堂都好啊！屌你老母，政府总部都有饭堂系咪先？你真买包就捻大镬喎呢个嘢。吓咁、啊、所以系高度危险噶， 系 啊，即系又之前又唔响得出嚟，咁啊， 好难噶。你问即系如果即系佢又谂住、你话习主席就个个都即系你仲系嗰种哇，即系习主席嚟哇帮衬我哋嗰种好荣幸， 即系光荣。中国人做呢种，香港人冇呢种。 哇，你香港人 嘛， 哇，如果你 屌你入咗 你。系啦，嗱，俾你哋会点做？你一听到梁振英喺你楼下间麦当劳买紧包， 系啦， 你会点做啊？ 我。 系， 梗系走啦， 走， 梗 系唔系啊？的哥，你咁 mile 噶， 唔系咯， 走， 我啊，梗系唔系啦， 麻烦啊，吓，好，肯定好捻多人围救住佢， 黐线啊！咁你啊 ，Kelvin 咧， 我未谂到，我谂下先， 唔系，我好简单，即时第一个反应， 打制佢。 被加思索嘅反應就一定攞曬全部可以掟得嘅嘢落去就落去掟佢咯。 唔係啊，係啊，我覺得係如果有人知道佢去間麥當勞買包，老闆已經掉鳩佢啦。 係唔俾佢入去啫嘛？ 唔俾入去啦，大佬我點撚做生意啊？你撲街嚟啊？係咪先？屌你搞咁撚大棚人，你又唔係喎？你一條友嚟，你玩啊嘛？你惹幾廿萬人嚟喎，係咪先？屌你又射機，跟住又達達又要甩手掉屎，係咪先？ 唔係呢個令我記翻起，即係當年啊呢個沙士嘅時候啦，黃子華嘅棟篤笑咧，唔記得邊個啦，唔記得。 哦，講董建華嘛？ 講董建華嗰個，即係嗰個預出一次啦。佢就話當年即係當呢個董建華即係爭取連任嘅時候咧，佢話我可以支持你。 係， 如果你咩啊？ 好简单， 你可以一条友 系 唔带保镖走入去个屋村度， 淘大花园， 淘大花园 ，OK， 冇事可以行得翻出嚟嘅， 兜一个圈， 咁我咪支持你咯，其实一样啊， 系啊， 系啊，即系你行入去麦，如果梁振英行入麦当劳，可以好嗱，我哋绝对应该支持佢，系学跟即系学习阿习总嘅， 系 OK。唔带人入去， 你行得冇 得？你行得入去， 你 有咩行翻出嚟？ 你食得到个，你食到个包 系啊， 系要咬嘅，唔系俾人拍落去。 系啦，系啦， 我又支持你， 系咯，系啊，一定搞你。除非我真系赶唔到嚟嘅啫，譬如你搵咗间新界嘅麦当劳，我赶唔到嚟一件事， 系 赶到嚟我一定到，系咪先？ 真系冇真功夫， 香港系嘛？ 香港冇 真功夫，冇包卖噶，仆街！而家赶卖包。你一定要跟足習總買包㗎嘛，如果唔係你揀大家攞得啦，係咪先？任你揀。 唉，我真係好大喎，佢冇乜邊笪地方可以去。 係啊，諗所以我哋就留返呢個俾網友諗啦。 整條橋啦。 不過我都好想睇嘅，即係睇下佢今年啦，因為我記得舊年呢佢係早去嘅，早去咩呢？ 邊個佢？ 梁振英過去點解我頭先第一節都講呢，過去嘅特首呢係喺年29賣花嘅下晝，即係喺曾蔭權。 嘩呢、這個勞民 傷財呢。但係梁振英舊年係咩，就係、是、呢喺舊年係喺年即係、就是、開咗年宵嘅頭第一日就落咗。 但係佢買花係唔同㗎。 就算數。 佢買花大家賣唔到身㗎嘛。 係啦。 好多保鏢圍住佢㗎嘛。 但當年。 係啦。 但當年。 即係今年你又咪響應習總四封先。系咪節儉先？慳翻啲開支，就全部 A4 特工炒曬佢咧。你自己 拖住你老婆，跟住行入维园啦。 系啦，行入维园，兜个圈。 系啦， 冇事， 唔使你去麦当劳。 系啦，唔使麦当劳，冇事。系啦， 系啦， 我俾你入口行，唔好夜晚行啦。 冇错。 嗱，而家佢嘅个问责团队嚟嘛，咁样嗱，即系维园咧个连消咪有好多条走廊嘅， 系 一人一条， 系。 陈茂波一条，梁静一条，林郑一条， 系咯， 几个 体察民情啊嘛， 一齐行，边个到终点，边个做特首，最公平， 冇错啦。咁啊，习总就锡晒你啦， 系啦， 唉，咁啊，大家帮佢谂谂啦。 好， 咁啊，最后仲有， 冇错， 呢个路武西，我哋讲嘅，可唔可以再交代一下？你联络咗嗰五位朋友未？ 嗱，各位诶，联络咗， 因为有啲朋友咧，其实都喺网上度问翻，因为我哋冇，我哋尊重大家就唔开名啦，咁所以咧就问有冇。有冇即系有冇我反咁、哦、样咁啊？我想问，即系今日做紧节目嘅时候，其实系咪你系联络晒嗰五位噶？联 络晒嗰五位啦。 O K。 咁另外咧， 咁所以即系冇联络过你嗰啲咧，你就 系啦， 留待下次。 输咗啦， 下次啦。 咁而另外一位嘅朋友咧 ，O K， 咁我应该系早一日到一两日到先收到个 email 嘅。 系。 佢就系复个 email 咁讲，唔好意思，我知道我迟咗啦，咁唔知我有冇中标咧 ？O K， 我复咗你噶啦 ，O K， 你冇嘅，因为过咗期间，我哋亦都揾到个五位，咁佢亦都讲咗嘅就系话，我因为我会再联络佢嘅就系话，佢咧就会愿意攞嗰个标价咧去直接捐咗落去嘅 ，O K， 系啦，咁样， 咁样唔得嘅，我哋揾啲嘢送翻俾佢先。 咁而另外一方面啦，另外一方面嘅就系、是，有我记得有至少有一位网友复咗我啦，因为我礼拜四嘅。礼拜四晚啦，我先复 email 嘅。咁有位网友复咗我啦，就话佢会嚟紧个礼拜咁啊。 得噶啦，嗰啲 啊 入 钱 嗰啲啦，系 OK 得啦。 咁总之就下个礼拜会俾你哋啦。 好啦，吓咁啊，总之嗰五位朋友咧就大家记住啦吓，记住入钱 OK。如果吓必咗唔俾钱咧，我哋就开你名噶啦。 下个礼拜会寄出系嘛？ 吓， 系啊。 如果啲网友收到，你又想低调地。去，但你又覺得好開心嘅，咁你咪可以啊，隱隱約約咁樣整嗰時 share 上 Facebook 咯、 啊，擺翻、啊、上北上頻道都好啊。OK， 咁最後一樣嘢啦，就好振奮，好開心嘅。 係啦， 新年我哋有個好開始啦。 冇錯， 北上打上前， 唔知點解 ，OK。多咗一萬人， 哇！ 呢個真係堅到震啊，大佬， 係啦， 即係以為睇錯啊，直情係，咪淨係講緊個香港嘅銀行户口啊， 係啦， 咁啊，仲有咧，其實有啲網友話俾我聽咧，建行嗰邊咧其實都有進帳嘅，但 係 因為建行係通常個 balance 係最遲 check 到嘅，咁所以嗰啲我亦多謝咗嗰啲喺內地捐咗款嘅網友啦，咁仲有 PayPal 啊少啲嘅，好似係買得幾嚿水，咁我哋唔講啦，咁所以咧我哋咧喺今日做節目之前咧，咁阿的仔好乖啦，佢就已經將总数21,000元系我哋成个北上打上前而家目前有嘅钱、 嗯， 全部已经转晒去俾阿广州嘅 Jackie 啦。咁啊 ，Jackie 咧，我同佢放完假咧，我就会安排噶呢、這个21,000元咧，就会系分发俾阿黄崇熙小朋友同埋阿梁锦强。咁啊，亦都祝愿佢哋新嘅一年啦，身体健康系最紧要。咁啊，然我下个礼拜翻嚟嘅节目咧，我又会交代翻。有幾多錢係去咗阿梁錦強度？有幾多錢咧就去咗阿黃崇熙嗰度啦。OK， 咁就另外咧就仲有咧就係玲姐嗰個刺手咧，我哋仲未諗過 mechanics。 係， 咁我哋希望下個禮拜咧可以話俾大家聽點樣，我哋又點樣搞法？ 冇錯，冇錯，冇錯。 咁啊，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北上打上前啦！呢個一個好好嘅開始嚟嘅嚇。咁啊，多謝曬大家， 保持佢啊， 係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 仲有冇？ 最後講少少嘢啦。阿牛今晚唔喺度啦。咁因为病咗啦，咁啊快啲康复啦。 喂，佢咩病先，大佬？ 饮酒饮到哇， 开心病嚟嘅。唔系 佢条友咧，佢个 message 咁讲嘅，唔知啲酒系咪有到 疯牛症 嚟唔到啦。 O K， 咁我哋就祝愿啲文流啦，新一年又点啊？佢成日嗰句啊咩啊？搏嘢搏到 咩冇停手啊？ 冇停手嗰啲啦，类似嗰啲啦。O K， 佢最中意听到呢句说话噶啦。咁啊，呢个系我哋几个主持人，包括所有北上频道嘅听众啊，咁就送俾阿刁文流嘅一句贺词，2014年嘅贺词。好啦，时间差唔多啦。 Sorry， 仲有 有少少广告嘅。O K， 咁啊，关于马 Sir 嗰度嘅。O K， 第二期嘅天下 ，O K， 粤行出咗噶啦，咁大家可以去书报摊揾啦。 O K， 因为佢系三。12、31号出 系第一期啊，抢到白，抢到断嘅。OK， 咁啊，所以第二期咁啊，大家留意啦。好啦，最后啦，咁啊，送埋最后一只歌啦，都系同面包有关嘅。咁啊，但系就乐队嘅名啦，叫 麵包樂隊，一隊我好鍾意樂隊 Bread， 咁啊一隻好大家都好鍾意嘅歌曲嚟㗎、嗯、Goodbye Girl， 咁啊我哋下個禮拜北上頻道再見， 拜拜。 Bye